見證裏面，我聽到很多上帝那種教導，怎樣可以使他在生活上面得到的指引。今天的經文是記載在《申命記》第五章十二到十五節。咁咧就未睇之先咧，我相信大家未必知道呢段經文講乜。但係如果同大家講，其實呢一節嘅經文就係喺十戒裏邊嘅其中一戒咧，咁可能大家就有啲掌握啦。咁咧亦都係咧十戒裏邊咧就係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後，耶和華同以色列人立約啦，佢頒布嘅。咁呢個戒命咧就係第四戒。咁究竟呢一個戒命就同我哋現今人？在安息日裏面如何可以有關係呢？我們如何在勞碌節上得到真正的安息呢？希望透過今天的正道可以給大家有進一步的提醒。大家可以聽我讀出。當守安息日為聖日，正如耶和華你上帝吩咐的，六日要勞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的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以及你城里寄居的旅客，都不可做任何的工，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作过奴仆，耶和华你的上帝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领你从那里出来。因此耶和华你上帝的吩咐你守安息日。今天的经文是今天的主题是劳役中的得安息。有请王牧师。 早幾日已經收到有些嘅温馨提示咧，就話下年咧嗰個請假攻略啊，咁就開始要計劃未咧？就2017年咧嗰個聖誕節咧，將會係即係爭崩頭嘅時間嚟嘅，因為已經有心人咧幫我哋計咗啦，放三日唔係攞三日假就放十二日，係四倍嘅，即係個知唔係啊？槓桿原理啊，四倍槓桿。非常犀利嚇，即係回報率好高啊！咁啊，大家都即係候住嗰幾日啦。咁當然即係攞得快好世界啦。咁樣咁啊，大家咧都好好，我諗我哋嗰個年代真係冇咁有預先去計劃。而家嚟緊個十二月都仲有七個月，而家講緊十二加七，即係十九個月後嘅聖誕節已經諗定咯。即係我覺得大家原來咁有計劃嘅。即如果是關於放假和旅行呢，我發現我們這一代的，即我想特別是即較為年輕的呢，真的很著意的，即看為呢好像在我們的生命裡面，即那個 schedule 裡面呢一件大事來的。那如果你很喜歡放假的話呢，今天這段經文呢就真的是一個最大最大的消息了，好消息了。因為呢我們很多時候呢就會以為呢，今天主禮都說了，今天這段經文呢其實是來自十戒的其中一屆，即係第四屆咁樣。咁十屆咧，聽到嘅時候咧，又好似頭先阿聖經和分享啦。有啲人咧就有個感覺喺基督教裏邊翻到嚟教會咧，就有好多嘢咧，我哋係要遵守嘅。要守唔同嘅戒命啦，要奉獻啊，要咩要咩咁樣啦。其實呢個只不過係基督教信仰嘅即係其中一部分，而且唔係最精彩嗰部分。固然我們是有一些教導，聖經裏面是很希望我們能夠去遵守的，但就正如這一屆一樣，其實遵守的原因是叫我們是得豐盛的，就不是好像一個規條，你只是想著，我守得好不好，對不對，準不準確那麼簡單，你最重要是知道那個目的，所以這一屆就是了，就非常好的。有冇人谂住？有冇人即系有谂过？圣经系叫你，喂，你要放假，你要休息咁样。喂，呢一届系咪好好守啊？吓，好守啦，系咪？最应该系最容易守嘅一届，冇谂过嗬。原来一谂到安息日咧，就好似究竟要守啲咩啦？原来最简单，休息。咁系咪好难呢？听上好似好容易嗬，但系原来我哋自己个人里边咧。 是令到自己不懂得去休息，所以就得不到圣经所应许那个的安息。今天呢我们讲关于工作，工作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劳役，所以放假就是那个释放，放假就是那个的拯救。我们今天由于咁啱就是五一劳动节啦，咁我哋咧就想喺呢一段嘅经文嘅里边咧去睇下啊，劳动本身咧嗰个嘅本质系啲乜嘢？而我哋好多时咧劳动好自然咧系带俾我哋咧好多好似好捆绑啊，好似咧俾嗰个工作咧令到我哋咧好疲累，就好似头先啊 Madam Grace 嘅双黎啦吓都有讲过咧，就系啊，即系你啊好辛苦嘅。咁啊最近啊 Grace 大家都知道啦，系嘛，俾啲。俾啲煩搞到佢好煩啊，係啦，咁就係啲啊，咁因為佢受 retention 嗰邊嘅嚇，即係 immigration 嗰邊嘅咁啊，所以就做到好夜，好辛苦，好大壓力咁樣。咁咧就其實我哋工作咧，唔同嘅崗位都係噶啦嚇，都會感覺到好大嘅壓力。咁究竟點樣喺工作呢一種嘅勞役嘅感覺嘅裏邊釋放出嚟咧？上帝話我哋可以得到安息喺工作裏邊得到安息，但係點解我哋得唔到嘅咧？咁所以呢個都係我哋好希望喺呢段經文裏面咧，能夠去得著嘅上帝俾我哋呢一個咁好嘅應許，亦好似頭先所講，應該係最容易守嘅戒命。但我哋都會睇下點解我哋好似得唔到呢一個應該有嘅安息咧。嗱，呢段經文咧就好短嘅啫，就喺《生命記》嘅5:12-15嘅裏面。咁如果你睇翻呢一段嘅經文咧，嗰個嘅內容咧，其實我哋好快咁 go through 一下啦。咁其實佢就分開。大致上咧，分開三部分嘅。第十二、第十三節咧，就係嗰個戒命嘅一個嘅頒布，即係話嗰個命令個 order 個要求本身係講咩咧？就好簡單啫，要守安息日。當然咧，佢講咧個安息日咧有個特別嘅意義，就係聖日係屬於上帝，即係唔係話我唔翻工就係守緊安息日嘅。即係你要有意識知道你守安息日有個焦點嘅，唔係話你擺低咗工作就自然係守安息日。咁都要你個焦點。是正確的。然後第十四節裏面他就講了，其實守安息日具體一點是什麼意思呢？他在第十四節呢他就講到了，原來就是要休息，這個很明白了。但是你又會見到他加了不單止你自己休息，而是你的仔女啊、奴仆啊、牛奴啊，現在大家都沒有的這些東西、牲畜就有了、好像福頭啊，有沒有叫福頭休息的、Esther 來啊來啊，你那隻福頭有沒有叫他休息的？但是休息一下我自己出街了，是吧？咁可能我哋叫啲寵物，而家要改一改啦。寵物咁其實佢不嬲都休息緊噶啦，嚇係你做嘅啫嘛。好啦，咁啊就叫你一切嘅嘢都得到休息。咁嗱，呢個就將嗰個嘅命令咧係具體啲。我哋一陣間講下點解要提及工人啊、奴婢啊，連牲畜都要休息咧。咁第十五節咧就係講到嗰個嘅意義啦。原來咧安息日咧就唔單止係我哋嗰個嘅身體上休息嘅。原來你有一個空間你才會找回一些很寶貴的東西。很寶貴的是什麼呢？就是原來上帝在我們的生命裡面是不斷施行拯救，不單止在歷史裡面，而在你的生活生命裡面，其實上帝是不斷地做事的。所以你要將你自己停低下來的時候，你才有個空間來到去找回上帝他怎樣其實一直在這裡拯救你。咁所以呢個第十五節咧，就係講嗰個守安息日嗰個嘅意義啦。好，我睇一睇第一樣嘅就係講點解安息日咧，就點解要守？而第十三節佢講啦，佢就話你哋勞碌嘅工作，咁即係話咧，原來喺工作嘅裏邊咧，本身咧就係帶俾我哋最首要或者係最常、最明顯嘅一個感覺係咩咧？辛苦、勞碌。咁我哋花少少時間嚟睇下點解工作會係勞碌嘅咧？聽上去有啲。多餘係嘛？工作勞碌，咁工作梗係勞碌㗎啦，係嘛？咁但係我哋都想睇下，從聖經裏邊咧，佢去對工作嗰個嘅理解，而俾我哋更加深入嘅去知道嗰個勞碌啊，嗰個嘅真相係啲乜嘢？嗱，如果我哋從創世記咧嚇，喺聖經最開始嘅時候咧，已經講咗咧，上帝俾人喺呢個世界上邊，其實工作係一個祝福嚟嘅，你係工作先至。體現到咧你嗰個嘅意義同埋你嗰個嘅價值，所以工作本身係一件好嘢嚟噶，冇嘢做係好辛苦噶，係嘛？即係你耐唔耐放下假就好啫。你試下你想象由朝到晚，唔係由朝到晚 ，sorry， 年頭到年尾你都要放緊假， 你不知道你生存的那個意義，那個價值，沒有什麼方向。其實那個聖經講得很清楚，就是上帝安放在我們每一個人有一個的位置，而你的價值就在這個位置裡面就會體現到出來，你會欣賞你自己，你會喜歡你自己，是透過你的工作。但是為什麼我們得不到這個感覺的呢？只是見到個奴役和辛苦的呢？在創世記講得很清楚，就是因為在第三章就記載一件事，是吧？我們都很熟悉的，就是夏娃即係犯罪，不過亞當都有份嘅。佢嘅錯就係當然聽老婆話啦，即係嗰件事上面嚇。咁啊，所以成日都勸大家唔好隨隨便便聽老婆話噶嚇。咁咧嗱，咁佢聽咗老婆話咧，就一齊咧就食咗嗰個唔可以食嘅樹上面嘅果子。咁於是乎咧，分辨善惡樹嘅果子啦。咁於是乎咧，喺上帝嗰個嘅審判嘅裏邊咧就講啦，即係帶俾個結果咧就係人。本來的工作是一個祝福來的，現在就變成一個的奴役了。那為什麼是這樣呢？其實不是，不要說、啊、上帝這麼小氣，原來這樣就罰人呢，這樣不是，因為這個呢，這個審判其實是講罪的本質、啊、我們看回就是為什麼亞當夏娃會吃那個的禁果先，就是因為那個禁果呢，其實是講明了一件事，就是我們活在這個世界的時候，你第一樣要搞清楚的就是這個世界是有秩序的，有次序的，不單止 order， 是 priority， 還有一個 hierarchy， 即是 equivalent， 相等相等的字，即、就是說你要找回你那個的位置，你才能夠有一個完美的生活。但是呢，亞當夏娃他就不是很接受這個的 hierarchy， 那個 hierarchy 就是這樣的，上帝是最高，然後他創造了人，叫人去管理大地同埋裏邊所有嘅即係生物咁樣，咁所以嗰個嘅次序就係咁樣噶啦。咁但係當亞當夏娃去食嗰個禁果嘅時候咧，你就見到啦，佢就係將成個嘅次序咧係掉轉咗啦。咩意思咧？睇翻佢食禁果嗰個嘅過程咧，就係蛇就叫個女人食，女人就叫個男人食，男人就背叛上帝，即係將本來係上帝男人女人同埋萬物呢個次序咧，就啱啱掉翻轉啦。即係你聽咗個世界講，上帝俾個世界我哋係去管理，而以致到呢個世界咧係即係本來上帝係美好，即係個世界係美好噶嘛。喺創世記第一章裏面已經講咗啦，上帝眼看是好的，而上帝咧就擺人喺呢一個世界裏面咧，就將呢一種嘅美好咧就能夠繼續嘅體現出嚟。所以上帝俾我哋嘅工作咧就係 keep 住，即係好似。送了個車給你，那你都會 keep 住個車靚靚咁樣，打下蠟啊，抹下佢咁樣嚇，唔會亂咁嚟噶嘛，嚇唔想整花佢噶嘛。咁上帝咧就係俾咗我哋去管理呢一個嘅工作啦 ，keep 住嗰種嘅美。咁但咧，我哋就唔係好願意接受呢個工作。本來係去管理呢個世界，但係我哋卻係俾個世界嚟到控制翻我哋，就係將個次序掉轉咗啦。你要記得罪嗰個本質就係將個次序係掉轉咗。所以我哋即係點解我成日話犯罪犯罪咁樣，唔單止係講道德上面嘅，而係講我哋對我哋自己嘅身份咧就係搞錯咗啦。所以你記得呢個位咧，你就會明白點解工作係一種嘅辛勞啦。本來我係 master 嚟嘅，即係我管理呢個嘅工作，但係由於我放棄咗呢個身份。我追求了另外一樣東西，於是乎個結果就是工作來到去管理我了。那什麼意思呢？大家要明白一樣東西，在你工作的時候可能你都會經驗到感受到的是什麼呢？其實工作最辛苦的是什麼？工作那個奴役、不是工作本身的，而是你對工作那個的結果，是個結果奴役你的。什麼意思呢？你會好驚你老細係咩？點解咁驚你老細啊？要驚炒魷魚啊？驚佢唔升你職啊？升第二個都唔升你。咁所以咧，你活喺嗰個嘅恐懼嘅裏邊，因為你又想買樓，你又想結婚啊嘛，啊咁你於是乎咧，你有好多你要去完成嘅，又想去呢度玩啊，飛去嗰度啊，食下嘢咁樣咁嗰啲啦嚇。咁咧就你好想個工作能夠帶俾你呢啲嘅條件，即係。俾你買樓優越生活的條件， 咁於是乎咧，你嘅工作其實個焦點咧就係我點樣能夠儲到呢啲嘅資源，俾我過一個我理想嘅生活。嗱，呢個就係你個工作嘅目的咯。嗱，如果你向住呢個工作嘅目的嚟到去做嘢嘅話咧，咁佢就成為你嘅奴役啦。佢就奴役緊你啦。攞頭先個例子就係、你由於想買樓，你咧就要好努力保住你嘅飯碗。所以如果你喺工作裏邊咧遇到有啲嘅衝擊，或者隔離嗰個人咧威脅緊你，你會好驚啦。老細啊對你咧有少少不滿嘅時候咧，你又會好怕啦。咁於是乎你嘅工作咧就你會留意到啊，你活喺嗰種嘅恐懼、憂慮嘅裏邊，唔係個工作帶俾你本身喎。嗱，如果你諗下，如果你有一份工，一定年年有職升嘅，有人工加嘅，唔會炒你魷魚嘅，即係我哋叫鐵飯碗啦嚇。咁樣嘅話咧，你遇到有啲咩問題咧？哦 ，OK， 係嘛？哦，你唔中意我咁做啊？你自己諗下啦，我係咁噶啦，即係當然咁樣唔啱啊！我唔係鼓勵大家咁做啊，即係話你會有機會咁樣做啊？點解咧？因為你唔自在啊嘛，你唔擔心啊嘛，你唔使怕啊嘛，咁所以真係奴役緊你嘅咧，就唔係個工作，係個工作嘅結果。我成日都會即係問大家，你想像一個嘅處境啊，係咪？如果我今日叫阿 Dicky 啦嚇，唔好做你 IT 嘅工作啦，走去做 waiter 啦 ，waitress 啊 waiter 啫，你係嚇 ，sorry， 走去做 waiter， 走去做 waiter 咁樣。咁啊首領就覺得嚇，喂嘥咗我喎，係嘛？我啲就係啊，你話曬都係專業人士啊嚇，喺 IT 界裏邊打滾咗咁耐，你冇理由就係叫我做一個即係餐廳嘅 waiter 噶。啊，咁啊捧下餐啊，攞下 order 啊，招呼下客人啊，開下門啊，斟下水啊。佢唔一定唔想做。但如果我話喂，我有間餐廳幾好嘅嚇，橫掂你成日要去餐廳噶啦，係嘛？不如我就俾咗間餐廳你啊，我俾咗間餐廳你，俾你打息。咁其實你想象，其實你都係做嗰啲嘢嘅啫喎，斟下水啊，落下單啊，開下門啊。其實個內容係一樣噶嘛，其實都係做嗰啲嘢啫嘛。但你唔會覺得好嘥咗你嘅喎，你覺得我好有衝勁啊，甚至乎好多憧憬添，係嘛？啊，即係話啊，將來咧我就點樣嚇，一間變兩間，兩間變四間，四間變八間，再上市再分拆咁樣嗰啲咧嚇。咁你會諗到呢啲咁樣嘅景象。咁所以就算個工作嘅內容係一樣，但係嗰個係個目的決定咗你咧，究竟你享唔享受個工作嘅？咁所以原來咧，我哋每一個人咧喺工作裏邊嗰個嘅 burden 啊，其實係嚟自究竟你想要啲乜嘢。如果你嘅工作係被慾望所操控嘅話咧，你知道呢個係一個老生常談啦，就是、人嘅慾望係無窮無盡嘅。所以如果你為慾望嚟到去工作咧，而你又發現你個工作唔能夠滿足你嘅慾望，所以你對個工作係失去興趣，你嗰個嘅奴役係喺呢度而嚟嘅。咁當然仲有其他啦，人際關係拗撬啊。頭先我喺即係今朝早喺間即係茶記食早餐嘅時候，嗰、那個阿姐咧就即係我都呢啲情景都成日見嘅，即係同啲同事之間咧都講啲單打嘅説話。我當自己係咩啊？唔使做噶，即係咁嘅咧。其實人都聽到佢講咩啦，即係其實兩邊咧咁咯。我見到即係個氣氛就麻麻地咁樣。咁呢啲固然都係工作間裏面咧其中一啲嘅壓力嘅來源啊。但係頭先我講嘅最大最大嘅壓力來源就係因為你嘅工作係要滿足你嘅慾望，你喺度為你嘅慾望嚟到你服侍緊你自己嗰個慾望。於是乎咧，我哋嗰個工作咧，就好容易咧，係變成一個嘅工具嚟嘅啫。你變成一個工具咧，就好容易咧係帶嚟剝削噶啦。咁點解話係一種嘅剝削咧？就係因為嗰個嘅僱主，即係所謂企業家啦嚇。咁佢目的就係想賺錢嘅啫。咁佢睇嗰啲嘅員工咧，就係佢嘅工具嚟嘅啫。佢唔當即係坦白講，唔多當你係一個好完整嘅一個人嚟嘅。佢有時會氹下你啊，即係加啲人工俾你，其實佢都係想你做好啲嘅啫。佢唔係真係關心你嘅屋企人啊，有冇需要啊？關心你開唔開心啊？佢唔係關心呢啲，佢關心你嘅 productivity 嘅啫，啊，佢你嘅生產能力嘅啫。咁所以咧，你係一個工具。咁對於我哋嚟講啦，我哋咧就由於工作又係我哋嘅工具，以得到我嗰個嘅慾望，我有條件去購買我自己嘅慾望。咁於是乎，我哋又甘心俾人去奴役嘅喎。其實你知唔知道呢種嘅奴役咧， 是甘心的。咁我哋因為早排上個禮拜未睇呢個嘅跟著矛盾去旅行，上個禮拜嗰個我真係完全唔識佢。如果唔係睇嗰套電影唔係嗰個電視劇都唔知道。連詩雅係咩人嚟㗎？請問我都明嘅歌手啊，歌手唱過歌㗎，唱咩歌啊？啊咁唔係呢個題外話。咁咧我早兩日可能就因為佢即係又有 show 啦，咁啊有啲新聞啦咁樣，咁啊聽講佢有幾年係俾人照顧嘅喎，有冇睇到呢單新聞啊？唔出奇，我明白我明白，我明咁樣。咁當然真係唔出奇，因為呢啲喺娛樂界嘅裏邊，雖然我離開咗娛樂界一段時間啦，娛樂圈咁咧就啊，但係呢啲都係即係成日聽到嘅，即係有啲人係自願被照顧嘅。對我嚟講咧，我係有啲匪夷所思，我冇興趣。其實即係我冇興趣佢俾邊個照顧，我幾有興趣知道佢點解願意俾人照顧。即係你明唔明啊？我想像唔到嗰種生活係點樣嘅。即係你俾一個人，你只不過因為佢能夠帶俾你可能 well 出入好嘅場合啊、社交場合啊，攞住啲係一個名牌嘅，就好似洗米華即係附近出現嗰啲女人一樣嚇。我咧唔明呢啲都係我哋。不明白的，可能我有錢都會這樣，不過 anyway 不明白一個女人為什麼會願意被照顧，其實很肯定是奴役來的，是吧？你跟一個你不喜歡的人在一起，你不要告訴我她真的喜歡她，是吧？你又明知幾年之後或者甚至乎幾年都捱不到，那她就今次可能她就爭贏了，就上了即好像 headline 那樣，但後來呢 她已經預計到這個歷史是會循環的，他就是被第二個代替了他。下一次的娛樂新聞的 headline 就是誰就拿錯了他的位置，這個是肯定的，是可以預知的。為什麼他都會願意中個頭埋去呢？那你說這些是這些比較紫金墮落啦，當是啦，其實我們不是差很遠的，就是你都是因為想得到你想要的東西，你就中個頭埋去，任人去操控你，即係做一啲你唔想做嘅嘢，聽一啲你唔想聽嘅説話。點解咧？因為你覺得唯有經透過嗰份嘅工作，先至帶俾你嗰啲嘅條件。所以其實我哋係甘願被奴役嘅，係你自己中個頭埋去嘅。嗱，我呢啲唔計嗰啲頭先Madam 都有講過嚇。咩為一家四，即係為一家咁嗰啲咧，為生計嗰啲咧，我唔計呢啲嚇，呢啲係好值得尊重嘅，即係好似我哋阿爸個阿媽嗰代嗰啲咧嚇，佢哋就唔係啊嚇，即係佢真係要為個家嗱，呢個又啱嘅，我又正想提呢樣嘢。我哋而家未話做嘢好辛苦嘅，你有冇聽？即係做嘢辛苦唔單止係咁樣，而好似點搞咧？點休息啊？點放假咧？都係好似好害怕嗰份工作咁樣。我很少在上一代的父母裏面聽到這些，為什麼呢？因為他們那個工作的焦點是很清晰，養妻活兒，令到子女有一個安定的生活。他不是為，即沒有我們這一代那麼為我們自己個人那種的慾望的，所以你會看到慾望其實對那種奴役的關係是很近的。即父母呢，他們那代呢、就是、真的 survive 的，是為了自己的子女的幸福，所以他不覺得那麼辛苦的。我哋而家咧就為咗享受咧，就反而個工作好辛苦喎。所以你見到嗰個慾望越大，嗰個奴役感係越得強嘅。個關聯就喺呢一度啦，因為你甘心嘅被呢樣嘢操縱。咁所以第二節，即係第十四節嗰裏邊咧，佢就講啦，耶和華就講啦，你就要守安息日。嚇，頭先講啦，呢個最易守嗰個啊，喂，唔好做休息，係嘛？可能有啲人咧就啊，對於我哋有啲嘅。即係弟兄姊妹嚟講咧，轉一轉咧就係最好守嘅就係你唔好起身，繼續瞓，即係差唔多啦，明唔明啊，小頭嚇？唔好起身，瞓啦咁啊！哇，呢條戒命好守咯，係嘛？咁其實差唔多喎，唔好做休息，係咪？咁但係你會見到跟住佢就講啦，唔單止你要休息，而係你嗰啲喺你下邊嗰啲啊。即係咩嘅喺你下面咧？兒女、奴仆啊、牛奴啊、牲畜咁嗰啲都要休息。其實即係話你將你嗰個種嘅 manipulation 啊，係放低咗。 即係我哋平時咧就好喜歡嚟到去操控啊，包括我哋操控緊自己都係，或者操控緊身邊嘅嘢，因為我想令到萬事都為我效力啊。即係我想 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for my own sake， 即係為咗我嘅緣故。咁一切嘅嘢咧都啊，就佢就幫我喺度服侍緊我咁樣啦。咁呢個係我哋嗰個嘅慾望嚟嘅。咁於是乎咧，上帝就話啦：嗱，你要擺低呢一種嘅奴役。擺低呢種奴役，即係唔好奴役人。咁咧，原來我哋喺我哋嘅生活裏邊，同樣都係啦。我哋其實係面對緊呢一種嘅被奴役嘅感覺。咁於是乎咧，我哋諗下點樣能夠停止咧？咁呢個咧，聖經裏邊講，你一定要從嗰個嘅源頭裏邊，即係你停止去操控人。因為第十二、第三三節都講咗啦，嗰日其實最重要嘅提醒我哋係咩咧？我哋嘅生命係屬於上帝，唔係你自己去操控嘅。所以你先放低呢一種嘅操控，你先至會去經歷到上帝。好啦，咁你要擺低呢一種嘅操控。好啦，咁但係我哋咧喺人裏邊咧，我就發現到咧，即係我留意到有兩種對抗奴役嘅方式，即係我哋不甘被奴役噶嘛，咁我哋一定要作出反抗噶嘛。咁我就留意到有兩種嘅方式，我哋會作出反抗。第一種就係我哋今日五一勞動節所kind of 紀念嘅啦。咁啊，勞動節嗰個嘅起源咧，其實我哋如果即係仲記得中學嘅時候讀嗰啲嘅西史啊，我哋叫西史啊，我唔知而家叫咩啦。咁啊，十七八十幾裏邊咧就有工業革命啦。工業革命咧就係將人嗰個嘅生產咧就集中在一個嘅工廠嘅裏邊。咁好多人咧就由佢自己嘅鄉間，本來係種田嘅，即係。日出而作，日入日日日落而息日。等啦嚇，OK， 咁咧佢就集中曬喺個工廠裏邊。咁、那個工廠咧就係一個 capital 集中嘅地方啦，無論地啦同埋嗰種嘅即係嗰個嘅咩 machinery 啊嚇，即係嗰啲嘅機械啦嚇。好啦，咁咧就而人都係集中埋喺嗰度。咁、那個生產力咧就好強，那個生產力係好強。但是人的價值在當時來說就很低了，因為他只不過是這樣做。如果你還看過查理那套城市之光，有沒有看過？沒有啊，還是摩登時代啊，好像城市之光。 Anyway， 就是那些人做到整個機器，其實他是機器的一部分，整個人都是被非人化樣。那個年代是很重要，就是很嚴重，現在就很少少了。那好了，那就在那個時候由於嗰個勞工咧就即係好辛苦，因為係不斷咁生產嘛。我哋基督教咧就已經係對呢個社會呢、這個世界有一個好大嘅貢獻係咩咧？就係、是、守安息日。呢、這個已經係歷史裏邊個好大嘅貢獻嚟㗎啦。原來六日工作，第七日要休息嘅喎。你知道啦，喺過往嘅社會世界裏面冇呢樣嘢㗎嘛。你中國裏邊啦，有冇聽過話要放假㗎？第七日冇啊嘛，係嘛咁啊？我哋嘅基督教已經好偉大噶啦，話俾你聽，做完六日嘢之後咧，第七日要休息。咁但係可惜咧，就革命尚未成功喎，因為咧有兩樣嘢咧未解決嘅。好啦，第七日休息啫。Very beginning 嘅時候咧，好耐好耐之前咧係有啲休息，不過冇糧出嘅。即係當時喺工廠，你唔做嘢冇糧出噶嘛。咁後來咧就好偉大地發現呢、這個原來有薪假期，即係原來放假都要食飯噶係嘛？要使錢噶嘛？你唔出糧俾我食咩啊？咁唔知點解邊個人咁聰明啊？後來先明白，喂，你放假啫，你都要出糧俾我噶，咁所以就出現咗呢個有薪假期啦。咁第二個咧就仲未成功嘅革命就係咩咧？係啦，六日工作，但係嗰六日咧真係由朝做到晚，即係個工時係好長噶。咁喺大概1860年嘅時候咧，咁啊喺美國咧就發動咗一個好大型嘅一個嘅勞工嘅一種啊。抗爭啊，就係將嗰個嘅工作嘅時間咧限喺8小時。哇！呢個真係第二個，即係第二次嘅革命，好偉大。第一個就係放假都有錢嘅，因為放假都要食飯噶，係咪先嚇？第二咧就係每日係六日工作，但係唔可以太長咁就推崇一種咧叫均衡生活，8-8-8啊，八個鐘頭瞓覺，八個鐘頭做嘢，八個鐘頭咧自己嘅私人時間咯，咁就叫做。均衡的生活了，那就是當時的勞工的即是一種的抗爭行動呢， 啊，當然不是話即係為咗懶咁簡單，而是不想被人咧，即係被嗰個資本家咧當為一個工具，係任意肆意咁樣去奴役。人唔似人，咁個所以當時嘅勞工咧係為自己爭取呢啲嘅權益。咁其實你要見到而家我哋呢一種勞資關係嗰種嘅鬥爭咧，仍然喺度，即係嗰種嘅角力咧嘅情況仍然係持續嘅，係嘛？因為我哋仍然覺得我唔想處於一個被動嘅位置，咁所以咧，我哋其中一個反抗對抗呢一種嘅勞役咧，就是、希望喺個制度上邊嚟到帶嚟一個改革，係嘛？而家就再重要爭取嘅係咩啊？嚇，最低工時啊，唔係唔係 ，sorry， 標準工時啦，最低工資爭取咗啦，不過真係好低嚇。咁啦，仲有一樣啦，原來。老了都是要洗錢的、哦啊、即是退休嘛，是退休但是沒得吃，這樣的話都很慘的、哦、於是乎就我們繼續要爭取這個全民退保啦、啊、等等等等，你發現呢其實這個戰場呢是不斷地延續下去的、啊、所以我們都在這裡希望在一個制度上面，不過你會發現其實第一個制度永遠不會 完善的，第二就是個制度永遠不會是真的解決到個最根本的問題。咁另一個咧，我哋對抗呢種勞役嘅方式，如果喺制度裏邊 work 唔到嘅話咧，因為你知啦，我哋嚇、啊、有好多人就覺得，哎，我冇搞咁多嘢，我討厭政治啊，我討厭呢啲，咁唔好理啦，我搞掂我自己生活，我開心就算咯咁樣。咁於是乎咧，就除咗係呢一種喺制度上邊嘅對抗之外咧，咁我就唔搞呢啲，就搞咩咧？個人革命啦。即係我處理唔到呢個世界啊！個世界咁大係嘛？咁我唯有搞咩？搞我自己嘅生活咯，就係、是、為自己嘅生活咧，就係、是、帶嚟一啲嘅調劑啦、快樂嘅時候啦、盼望啦、回憶啦。咁頭先我哋都講啦，即係唔知我都覺得我成日講嘅就係、是、我哋呢啲盼望同埋回憶咧，都係擺喺旅行嘅比較多嘅，即係呢一代啊。因為好似我哋覺得我哋對現今嗰個嘅環境咧。好似硬係唔中意嘅，唔知咧硬係度度都好過香港嘅，我有個感覺，每一度都靚過香港嘅，每一度咧都好食過香港嗰啲嘢嚇，咁咧就於是乎我哋對自己嗰個生存嗰個咧，好似唔係好欣賞啊。於是乎咧，我哋嗰種嘅休閒，特別無論係吃喝玩樂咧，就成為我哋工作裏邊嗰個嘅救贖啦。工作係好辛苦。咁點樣喺呢一種咁辛苦嘅裏邊係釋放出嚟咧？咁你可以想你諗一諗嘅嚇，你翻工嘅時候或者你做到中午嘅時候咧，已經諗緊啊，如果今晚食啲咩咧？嗰種嘅 anticipation 咧，即係今晚會食啲咩啊？嗰種 anticipation 咧，已經帶俾你一種啊，即係釋放啊，即係得到一點點嘅慰藉嘅啊！哇，再諗下。遲兩個月去邊度放假啊？所以頭先話2017年聖誕已經 planning 喎，19個月，仲19個月喎，已經諗定咯喎，係嘛？但係你諗下都開心喎，12日加方差4倍共幹係嘛？我諗到都好開好興奮啦。咁啊，呢個差唔多就成為我哋現代人咧呢一種嗰個嘅救贖。但係聖經話，你要擺低呢一切，你可以 manipulate。我哋嘗試人哋 manipulate 我，即係人哋操控我，我唔甘心。於是乎咧，我係希望喺制度上面有改革，又或者我你操控我嗰8個鐘頭啫，即係我人喺嗰度，但係我心唔喺度嘅，我靈魂唔喺嗰度嘅嚇。咁、啊、於是乎咧，我連個靈魂嘅心咧就喺其他啲事物上邊嘅嚇。嗱、啊，你呃我唔到嘅，你呃我唔到嘅嚇。即係咁，我哋就自我放逐，即係揾一個地方啊，去釋放我自己。但我哋又發現到咧，其實又唔成功嘅喎。大家都聽過好多次，係咩？我冇聽過有人話放完假翻嚟咧，好想工作嘅，好想好。放完假嗰個翻嚟就話：，唉，幾時再放啊？咁樣係嘛？咁大家都知道，而家大家旅行嘅次數已經越嚟越密㗎啦。有幾多係1年去2次或以上㗎？唉，一年唔使計數嘅。啊！你大家知道自己知算啦嚇。咁、啊、你發現其實次數多寡咧，同你嗰個生命裏邊得唔得到釋放咧，冇乜好大關係，冇乜好大關係。啊，唔係話真係咁幫到手嘅，因為個根源嘅問題咧就係你甘心被嗰樣嘢奴役。 而且不單止工作奴役到你，而家係嗰個嘅慾望再奴役埋你，其實你係一種雙重嘅奴役嚟噶。如果你冇呢一種嘅慾望咧，你嘅工作其實係輕省好多噶。頭先講你唔係為工作而工作，你係為工作嘅結果而工作，所以個結果係決定咗你工作。你個結果，你嗰個慾望越大，工作嘅奴役感就越強啦。咁所以咧，於是乎聖經裏邊咧，佢就話啦，第十五節咧，佢就講我哋點樣走出呢一種嘅奴役咧？摩西所領受到嘅咧，就係再加上佢自己親身經歷到嘅，係咩咧？就係、是、第十五節講啦，你要紀念你喺埃及地作個奴仆，而上帝耶和華就用佢大能嘅手將你從埃及裏邊拯救出嚟，所以耶和華吩咐你守安息。你見唔見到第十五節嗰個咧？其實你諗清楚咧，嗰、那個嘅rationale 唔係好明顯嘅。我拯救咗你，所以你要休息。點解啊？你明唔明啊？我拯救咗你啦，所以你要休息喎。點解咧？因為頭先我哋都講啊嘛。我哋喺度自己拯救緊自己啊嘛！我嘗試從工作嗰個奴役裏邊自我拯救出嚟啊嘛！無論我喺制度上邊，又或者我自我製造一啲美好嘅回憶或者盼望，我都喺度救緊自己啊！咁而上帝同你講，我已經救咗你，你唔使救你自己，你放手啦，休息啦，你享受我俾你嘅拯救，唔好去救自己。咁當然，大家明白唔好救自己，咩都唔做咧。咁當然唔係咁意思啦。唔好用你嘅方法嚟從你嘅奴役裏邊走出嚟。唔好透過物質，以為你就能夠從嗰種工作嘅困難、嗰種嘅壓力裏邊釋放到出嚟。物質唔會將你從工作嘅壓力裏邊釋放出嚟嘅。其實你工作嗰個壓力就係嚟自物質，所以呢個源頭嘅問題。所以你怎麼搞都搞不好的，你越做越買得多東西，越去得多，你發覺你的工作就越不能夠滿足到你，越不夠你使，越不夠你使，你就越要做多些，你就那個奴役就出現了。所以上帝就說了，他已經將我們從那個的奴役裏面釋放出來。那既然我們找回那個工作，就是由於我們離開了上帝的設計，上帝的設計就是什麼呢？就是上帝擺我哋喺一個嘅特定嘅工作嘅崗位，唔單止你個工作係講你嗰個俾錢，即係個咩啊？即係你嗰個受薪嗰個工作，而係你喺世上邊嗰個嘅工作。每一個人有個 position 噶嘛，啊，你喺公司裏面有個 position， 你喺個世界嘅裏邊你有你個 position 噶嘛。你呢一個嘅位置咧，其實就係帶俾你嗰個嘅豐富嘅生命。你嗰個嘅自我嗰個嘅實現嘅地方嚟嘅，不過你要讓上帝喺嗰度工作，即係讓上帝掌管你，唔係讓嗰個嘅物質同埋你老闆去掌管你。你將呢一個嘅掌管嘅對象係轉移咗，你又知道你唔使驚要因為某一種嘅慾望，於是乎你就睇你將你嘅老細、你份工變為你嘅上帝。你擺低咗呢個偶像之後。你將上帝，你相信你又肯定佢真係能夠釋放你。咁我哋點肯定上帝釋放我哋咧？咁有兩樣，有兩個嘅基礎嘅。第一個基礎就喺歷史裏邊啦，第十五節所講嘅，即係話上帝拯救你呢個唔係一個神話嚟嘅，唔係一個口號嚟嘅，係一個歷史事實嚟嘅。上次我哋都有一次我哋都講過，上帝好厲害嘅就係專係將人從最困難嘅對手裏邊、最強嘅對手裏邊釋放出嚟。埃及在當時是最強勢的地方，即是在4000年前講緊嚇，即係當人仲喺揼緊石仔嘅時候，已經起到咁宏偉嘅金字塔。上帝就要從埃及當時最強嘅國家嘅裏邊，將以色列人釋放出嚟，亦都從最強當時嘅羅馬帝國裏邊，就將基督徒呢個群體建立起上嚟，將教會建立起上嚟。上帝永遠都係喺最困難嘅地方裏邊做嘢嘅。是人想不到那個對象實在太強大了，有哪個人想得到他能夠跟埃及和羅馬帝國分庭抗禮的？沒可能的嘛，即是從人的能力來說，你有沒有可能對抗到？ 歷史裏面其中兩個最大的帝國，你是奴僕而已。但是上帝就說了，這個是一個歷史事實，耶和華將以色列人從埃及裏面拯救出來，將基督徒從羅馬的帝國裏面拯救出來，這個是歷史事實。就說明給我們聽，上帝就是一個釋放人從奴役裏面釋放出來的主，這個是歷史。第二個的基礎就是你的生命裏面。我們每一次其實都是講見證，有其中一個的原因就是希望我們可以見到我們的生命上帝怎樣藉著不同的方式，就好像和這樣說，藉著他的女朋友釋放出來。當然你不會自己就進入另一種的奴役裏面，是吧？啊，這是另一個話題。上帝是不斷藉著不同的東西來到去工作，將我們的生命那個的盲點，將我們生命那種不純全的地方揭示出來，讓我們發現，而我們內心裡面自然就會想跟這個的上帝。所以第十五節那個的 rationale 是這樣的，就是上帝既然已經拯救你，上帝既然已經釋放了你，所以你不需要為自己來到去，即是很努力而希望去 manipulate 周圍去滿足你的需要，上帝已經給了你了，所以你放低你那種的操控，回去上帝那裡享受上帝給你的安息，這個就是你那個我們的生命那個的出路。如果我們放在工作的時候，我們就知道原來我們那個的呼召呢，就好像摩西那樣，摩西他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你知道摩西他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呢，他經歷一個的過程呢，對他來說是非常之難過的，就是他本來是埃及王子，是不是？就是你想像一下，本來是一個 CEO 樣，就是差不多是副總裁樣 Vice President 樣，但是你要在那個位置裡面落回來做一個平民，但是呢你要做一個平民而去拯救那間公司，這個你明白嗎？明白那個矛盾，即是那個吊詭的地方，這個就是上帝那個的奇妙的。所以我們所經歷那個的拯救，就是你不要以為靠你那個的高的位置，可能摩西他會這樣想，如果我要幫到人，我當然是做王子，我有權力，我就能夠做更加多的事，更能夠滿足自己。但是上帝先叫他從那裡去 step down 落回來，然後去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同樣都是，同樣都是，就是我們上帝給我們的，就是那個使命不是拿最高的位置，上帝給我們的使命是發揮上帝給我們那個的角色。我們每一個工作其實都是一個祝福來的，每一個工作其實都可以讓到身邊的人，就是跟你一起同事的人，他明白到怎樣在上帝裡面得釋放。不過你首先要做的，就是你給身邊的同事見到你怎樣在工作裡面先得著釋放。我記得傾妹就是分享過，他以前做是金融的，Teddy 也是，是吧？你做什麼鬼，很外眼，你這個Teddy 仔他們都是跟我傾妹一樣，都在金融界裡面打滾，都分享過他們其實是賺到錢，不過其實是錢賺到他多過他賺到錢的，就是給錢那樣的東西，就是其實都操控得挺厲害的，其實都是一種的奴役來的。當我們發現原來我不想為錢而生活，而是發現上帝給我們每一個人是有一個的 calling 的，我們的工作是可以祝福人的，是吧？好像 Teddy 仔這樣，容許分享一點點，他在國內裡面幫助很多有需要的人，上個月還幫一些精神病啊，精神病患者，其實你不用回去這裡，我們這裡很多，其實都先幫你，都是先幫了我們先，是吧？你會看到其實 他當然在社會上他有賺錢的條件，但是他更願意來到去 即係用佢嘅信仰嚟到去幫助其他人。咁我希望佢有一日佢能夠分享佢個嘅見證啦。呢個先至係佢最大嘅財富。佢唔使俾嗰啲嘅即係人嘅期望、屋企人嘅期望啊，或者周圍嘅物質嘅期望咧，決定咗佢要做啲乜嘢。係上帝嘅呼召決定咗佢做啲乜嘢。咁呢個先至係一種真正嘅釋放。所以我想大家花啲時間翻去咧，一陣間或者我哋喺分組嘅時候你自己都諗下，其實而家今日你嘅工作俾你嗰個嘅捆綁喺邊度？嗰種嘅壓力嘅來源其實係啲乜嘢咧？其實我再講嘅唔係個工作本身嘅，係你喺工作裏面嘅慾望俾你有壓力嘅啫。唯有我哋喺主裏裏邊明白我哋嘅生命最精彩嘅地方並唔係享受物質。並不是被物質操控，而是我們可以反過來透過我們的生命來祝福人。你經歷到這種的釋放，經歷到這種在奴役裡面走出來，那我們就甘心樂意的被上帝所管理。在五一勞動節或者繼後的一些的勞工的抗爭裡面，有一些人咧就產生了一些嘅好似烏托邦的幻想。咁其中一個當然就是而家已經冇咩人提及的 socialism 係咩啊？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其實社會主義咧，或者有一種叫做無政府主義咧，其實是一個理想嚟嘅。無政府主義其實係講咩咧？其實佢係講人咧，如果唔需要一個外在的規範。而讓他自己嗰個嘅美善能夠釋放出嚟，即係話你唔好用政府，唔好用一啲嘅嘢壓力嚟到去另一個人做嘢。你攞走嗰啲唔公平嘅制度，咁人咧嗰種嘅美善咧就會釋放出嚟。所以無政府唔係話即係冇政府管理啊，係唔需要啊，唔需要政府嚟到去管理，而你自己會發揮。咁當然喺後嚟。我哋知道呢一個係一個真係一個幻想，因為得啦，翻去嚇共產主義又或者社會主義都好，其實個主義本身係冇乜問題嘅。啊，容許我咁講啦，係個黨有問題嘅啫嚇啊，即係共產主義冇乜問題，係共產黨有問題嘅啫嚇。咁啊咁你我話冇乜問題咧，就係個理念冇乜問題。但是亦都有一個最大最大的 loophole 咧，就係一個嘅致命傷，就係咩咧？就係佢呢一個嘅主義要靠人嗰種嘅美善嚟到去搭建，而聖經話俾你聽，世人都係罪人，所以冇可能係可以即係好自動地咧，將呢一種嘅美善嘅世界就建立起上嚟嘅，本來係真嘅。即係話你攞走嗰啲規範，攞走嗰啲嘅唔公平嘅制度咧，人嗰個種嘅特性先至能夠走到出嚟。可惜唔係，但係聖經裡面講係咩咧？我哋得著嘅咧係一個釋放我哋嘅主，嗰、那個係一個真真正正嘅上帝，所以我哋係自愿進入呢一個嘅律法嘅裏邊啊。因為你經歷咗拯救，你就自愿受上帝嘅律法所，我諗唔到一個更好嘅字代表規管啊嚇，即係去。管理我哋啊，管理啊，管理好啲，因為管理係 positive 嘅。管理即係話你透過呢一種嘅管理，能夠將佢嗰種嘅豐富咧，係能夠發生出嚟。就好似你種樹唔係種田一樣，係咪？你管理好啲嘅土地，咁佢就能夠結出果子啦。同樣，我哋係受上帝嘅律法所管理，係甘心情願嘅，因為我哋經歷到嘅係一個釋放我哋嘅主。所以點樣喺工作嗰種嘅勞役裏邊出嚟得到安息咧？唔係淨係星期日唔做嘢，唔係淨係休息瞓下覺或者去下旅行，而係我哋明白我哋嘅生命原來係可以翻去嗰個上帝嘅裏邊，喺佢嘅裏邊得到豐富，我哋就甘願留喺嗰度，就好似我哋嘅父母一樣，義無反顧嘅為佢嘅仔女撲心撲命，由朝做到晚，翻到嚟只係一個好簡單可能買啲叉燒翻去，大家開心食，佢已經好滿足，因為佢知道佢嘅生命、佢嘅工作係有價值嘅。我希望我哋都可以喺呢一個嘅地方裏邊，重新揾翻我哋工作上帝賦予嘅價值，而將我哋嘅老闆，我唔係話要 physical 嚟將佢踢走，係要嗰種嘅操控、 那種的恐懼將它踢走，上帝才是我們真正的主，真正的釋放和安息。阿門。